子进京方向。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西同比持平，一到六月北京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5.9%， 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而 PM2.5 的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同比下降 15.2%。 好，再来看一下北京世园会河北展园，秋实林海展秀美河北。山，你说什么？ 我说那后边那么多数字，为什么你不念？我念那个百分比，你去 先。我怕大家记不住啊。那个， 还是说说这个 山川秀美吧 啊， 对不对？我们给大家描绘一幅图画啊，山川林木葱郁，大地遍染绿色，天空湛蓝清新，河湖鱼翔浅底。你看看，这是一幅什么样子的美好蓝图，对不对？这是未来河北的美好蓝图。作为塞罕坝这个星神发源地和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2019北京世园会河北展园将以印记。 河北那个记， 对、 啊、 河北那个记为主题，以用独具匠心的园艺手法展现燕赵大地的秀美山水。 哎，据了解呢，河北园共分为太行秋实、白洋淀风光、塞罕坝印记三大篇章，沿游园路线重点打造出太行风韵、功勋树、望海台、寒碧堂、屋顶花园和净池等六大景观。那太行山呢，是河北的母亲山，作为河北绿色屏障，浓聚了河北人民的情感和记忆。在河北园入口处呢，四座前后错落、叠峦起伏、耸入云端的山体，用太行山特有的柏坡黄石柏坡的这个黄石材构建而成啊。那么充分展现了太行山雄伟壮丽的景观。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从河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呢，雄安新区正筹划建设白洋淀入淀口功能湿地和生态湿地，在这个府河和孝义河两个主要河流入口，这个入淀口啊，建设生态湿地净化系统。 哎，我要纠正一下，应该刚才那个石材叫柏坡黄， 柏坡黄是吗？ 对。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瓜农经济圈，这个叫怎么说呢，圈地种西瓜啊。近年来呢，随着北京市农业结构的调整，北京西瓜播种面积也是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 10.5 万亩下降到了2016年的 6.6 万亩。大兴区和顺义区仍是主要的西瓜种植区域。记者从日前召开的第二届京津冀西甜瓜产业技术研讨会上了解到呢，目前京津冀三地在西甜瓜生产上已经实现了技术品种互通合作，基地联合生产，每年京津冀约有300万公斤的高品质西瓜供应给北京，填补了北京本地西瓜七八月份的断档期。 这两天发现其实喝西瓜汁儿挺好的 哦， 西瓜榨汁儿还容易榨，渣子还少、啊、 是吗？那不糖量更多吗？ 哦，那吃糖量就少吗？ 哦， 那不都一样吗？ 哦，也是哈，嗯， 你往里单放了糖，可不糖量就高。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咱让他先刮一会儿啊， 这个 他家住在黄土高坡， 写歌名的人不认真。我看上一个歌写谁唱，就写田震、这还写田震，就都给人写，这不胡越唱的吗？ 是不是翻唱啊？听一听。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好，听不出来， 然后肯定不是田震。 对，我也觉得。来看看啊，大家这个，哎呦，我们特别感动的就是一丈魔一家子，一家三口 啊，这个出去玩了，还在这个国外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啊！ 哎呀，太感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你都这样，你何必出去玩呢？你看， 还有一位听众，这听众叫黑灵，这位， 哎， 他就是在东京生活 哦 啊，他真的是在用网络在听咱们节目， 哇！谢谢谢谢， 嗯， 谢谢黑灵。 他也讲了修电脑的经历，不是电脑，空调，空调。 说说说说， 这个十年没住的房子，回去开空调，发现室内机滴水。 嗯， 家里空调是日本免税品，所以上网查了某灵的官方电话，结果来了个师傅，进门先要了个150块钱的费用。 嗯， 然后看了看，随便撕了个纸盒，折吧折吧给垫上就走了，说是角度问题。 这就有点坑了吧？ 150，这怎么又比那50贵？所以你 他是从日本来的， 这种收费是不是能够通过官方网站这样收取，就不是现场这种收取就更好了 啊， 对不对？日本来150可打不住了呀。 再来看看啊，我Rebecca 说了，我儿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给他买了两辆自行两买了个两。哎，我这个嘴呀，买了辆两轮自行车， 替大伙儿撕撕。 哎，说爷爷和他一起啊，把自行车给装起来了， 哦， 还上好了油。两个月后呢，在小区里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车链子掉了，他自己找了个树枝，用了半个小时把链子给上上了。回家满脸都是黑色的油泥， 哦， 身后跟了好几个小朋友，一脸惊讶的表情啊，我们都惊了。也就是他就看了一遍。他就能想到怎么去上这个链条，你知道吗？ 哎，你说这小朋友，所以你别这个老 低估人家小朋友的智商， 怕脏，其实没有，人觉得这也挺有意思， 对对对， 挺好。海杰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油饼女神苗山自己在家修电线， 嗯， 居然还会包那个电线皮，用绝缘胶带捆电线， 哦， 这就是我的偶像，不光会吃。 哟，他在家干的事儿您都知道呀？ 哎呀，不是跟你说的吗？ 哎呀呀呀呀，哎，没有跟我说过。哎呀呀呀，这事大了，哎呀。来 刮到黄土高坡， 这还有人要考我们英语。嗯，撒花的 Lisa 就说了，这我看到她是美是美女，她考我我就认了啊。我看完啊，考一下你俩英语哈，啊，我是大使馆的。哎，这歌也快结束了，我们要看一下全球趣闻吧啊。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就是说他在大使馆上班， 他是大使馆的叫 facility manager， 什么 老外都说我的手是 magic touch， 每次什么东西坏了只要被我一摸就好。 那你翻译翻译那两组英 文是这样吗，啊，magic touch 这很容易吗，对不对？就是他是有一双神奇的手 啊， 如果翻译的文雅一点呢，就叫做什么呢， 魔术手， 点石成金手。哎， 点石成金就完了，您就别那。 那， 哎，前面那半段呢？ 是吗？前面那半段我们该看看趣闻了。 我天，你好， 来来来， 不认识， 有没有？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科学家发现一种可抗心脏衰老的蛋白。嗯，这个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呢， 哎， 用基因工程技术提高果蝇体内一种这个蛋白质的水平，能使其心肌细胞保持活力，然后呢寿命显著延长。这项研究为探索心脏功能代谢和寿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 这种蛋白质名为粘着斑蛋白啊，能帮助这个细胞粘附在这个一起。如果作用类似于建筑用的这砂浆啊，许多动物的心脏在衰老的时候呢，都会增加这种蛋白的产量，帮助维持心肌的结构，延缓心脏功能的衰退。 嗯， 但是这个蛋白从哪儿来呢？不会是从实验物品上来吧？ 就是。这些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培养出了多个粘着斑蛋白基因副本的果蝇。 但他这个是做实验用的，并不是从他那儿来。 对，是这样，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它不是粘着斑蛋白，是培养出了多个粘着斑蛋白基因副本的果蝇。哎， 不是不是， 就叫粘着斑蛋白。 对，你别给人捣乱了，人家好多人搞科研， 你今天特别奇怪。 我也发现我这个脑子是可能是粘着斑蛋白比较多了，我 这可能粘上了。今天不仅嘴需要修理， 就是我发现这个怎么就看不明白。我发现 人家就是拿这做实验，提高了他这个副本嘛。反正做了就觉得了，哎，发现这个心肌这蛋白增加了50%之后，发现这寿命比人家都延长了9周。 我觉得我可能寿命长不了，我就笨死了，我跟你讲。 被你搞得我也说错，不是延长了9周啊，是长达9周，原来只能活6周，现在多出来3周，我被他搅的全乱套了。 这 真乃趣闻也。 哎呀，这是总之跟大家说， 一气之下下周我就不来了。 总之 惩罚自己， 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可抗心脏衰老的蛋白，你们听懂了吗？就是这事儿啊。好，接下来时间赶紧说说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还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这个 CY 说起上门费啊，最搞笑的一次，我妈有一个小保险柜，放一下文件啊、证书之类的 啊， 结果有一次她怎么也打不开了，我和我爸折腾了2天，找了开锁公司，来了俩人研究了一下，用锤使劲用锤砸在门上，开了。原来是一个文， 说的是拳 啊，用拳嘛，就是使劲一拳就砸在门上，开了。原来是一个文件夹卡在了门边，收了50元上门费啊。我就想问一下，50元是上门的标配吗？ 那应该是呗，人家那一拳也疼着呢。 对， 行，今天就先时间是这样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不要不尊重人家的劳动， 哎， 也不要随便找不靠谱的。 哎呀，今天再次感谢这么多人跟我们互动，我们都看到你们了。Leo 感受生活等等，红然、明飞、贾先生等等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哦，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网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亲子乐园、私家团一价全包，缤纷主题玩个够。确认过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